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敬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对着铁花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棒耳边。87.6， 老爸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919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了，这高欢站岗无意当中让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给看上了。这小姐名叫娄昭君，人家姑娘很有主见，主动打听高欢的情况，送了一根金簪子表明爱意。这娄昭君家里头不缺钱，可是让闺女下嫁一个站岗的穷小子，娄家父母能答应吗？娄昭君心里明白，这件事情父母肯定是不答应。怎么办呢？背着父母双亲，私底下跟高欢交往，今天给他做一香囊，明儿个给送点银子，通过小丫鬟牵线搭桥，两个人谈起恋爱来了。生在一个显赫的家族，他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，只因为相貌丑陋，也得不到亲人的呵护。一个英明神武的开国君主，为何变成暴力冷血的魔头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神经质皇帝家族的悲剧第二集。父母什么意思，娄昭君心知肚明。早些时候，多少豪门望族登门提亲，这双亲说破了嘴皮子，娄昭君愣是一个没看上眼。这回倒好啊，他自个儿挑了一穷小子高欢，自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，看高欢哪儿都好，可是在父母眼里，这高欢哪一样也配不上千金小姐呀。这一点我听着都替娄昭君着急，可是这娄昭君女中豪杰，有胆有识，人家不着急，暗地里头给高欢送金银财宝，说这个呀你先拿着，等攒够了礼钱，你就让媒人上门提亲，到时候我在家里跟你里应外合，咱俩的婚事就成了。高欢很听话呀，依计奉行，舍不得乱花一分钱，都攒着，然后请媒人上娄家提亲了。这媒人把高欢吹得天花乱坠的，说高欢现如今在军队里高就呢，长官对他非常重视啊，家里头呢也是教育有方啊。对了，这段镇将还说了，高欢有济世救国之才，将来一定能够成就一番大业。这媒人胡吹一通，放下礼金就走了。娄家父母一看，呼，这礼金倒是不少啊， 可是高欢这人可从来没听说过呀。派人一打听，完了，什么军队里高就啊，就是一站岗的，家里的穷的揭不开锅，全露馅了。娄家父母坚决反对这门婚事，第二天就要派人把李金送回去。大伙在院子里七手八脚的要把东西抬走，这个时候娄昭君露面了。爹娘，李金不能送回去，不瞒你们说吧，高欢提亲是我指使的，我们俩呀早就好上了，这辈子我是非他不嫁。这娄家双亲一听，哎呦，真娄子了，闺女啊，你可千万别说傻话，他什么条件呢？你不是不知道啊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你嫁过去只有吃苦的份儿。娄昭君看看父母，那怕什么呢？您要是怕闺女受苦，您就多给我点嫁妆，这样我过了门子就吃喝不愁了。呵，这闺女养的，胳膊肘子往外拐，这老两口子给气的，不管说什么，娄昭君是铁了心了，就得嫁给高欢。姑娘要嫁如意郎君，使出的手段有限，无非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，要不然就是不吃不喝绝食，非得逼着父母同意。娄昭君呢，不这样，人家是自有一套。娄昭君可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他对付双亲另有一套，一不哭二不闹三也不上吊，见了面了还是乐呵呵的。可是有一样，这娄家父母受不了了，这闺女是三天两头玩失踪，大白天的找遍府上愣是找不着人，非得等这天擦黑了才看见娄昭君高高兴兴回来了。您就是把她锁在屋里头派人看着，她也有法逃出去。您要是问他上哪儿去了，娄昭君呢就光明坦荡地说，我去城门楼子了，看我那如意郎君去了。哎呦，这娄家父母一想，算了吧，姑娘大了不中留，留来留去接恩仇啊，这要耗下去啊，他也不是个办法，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同意这门亲事。就这样，高欢这小子娶了一个富家千金小姐回来，完婚之后有钱了，老婆娄昭君出钱给高欢买了一匹高头大马。当时军队里头，咱们也说了，军饷有限，这样呢，您要是想谋一个一官半职的，就得自备这马匹，就像现在一般招司机自备车辆一样，这样出来进去都方便。高欢有了马了，立马升为了队主。这娄昭君又出钱给他捐了一个韩使的差事，韩，信韩的韩，使，使者的使，从这字面你也能猜出来，这韩使干什么的呢？就是往来于首都洛阳和怀朔镇之间给送信的。这么一个小官职，地位很低呀。不过对于高欢来说，这份经历很重要。这个差事高欢一干，干了六年。这六年里，高欢开阔眼界了，朝廷里边有什么动向，他看的是一清二楚。高欢送信这几年还受过一回刺激，这个经历简直让他终身难忘。事情其实很简单，他给一个令使送信，这令使呢格外开恩，赏了高欢一碗肉吃。那个年月，戍边的士兵吃肉跟过年似的，平时也吃不着。高欢一路上风尘仆仆的，舟车劳顿，看见这碗肉心里高兴，坐下来就开吃，没想到刚吃一口，这令使突然发火了，说我赏给你肉，这是恩赐啊，你竟然还敢坐着吃，你这个小子一点规矩没有啊，还知不知道天高地厚了，就你这身份也配在我面前坐着吃饭。这令使一声令下，高欢被打了40板子。您说令使多大官啊，比芝麻大点儿，在朝廷里边根本不入流，可就是这么一个小官都敢拿高欢撒气，就是因为高欢你地位低贱，谁都可以欺负你。 高欢送了一趟信，弄回了一身伤，老婆问起来，他一个字儿也没说，这仇恨呢，全都刻在骨子里了，心里头暗自发誓，我高欢绝对有出人头地的一天，到那个时候啊，我再找你报仇不晚。送信送了六年，突然有一天，高欢由打洛阳回来之后，把家里头值钱的东西都给卖了，结交天下豪杰。亲戚朋友一看都不明白呀，您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日子还过不过了？高欢这么干有自己的理由，他这回去洛阳正看见朝中张仪张大人的惨案。怎么回事呢？这张仪啊，是北魏的两朝元老，他的两个儿子也在朝廷里当差，父子三人对朝廷现状很是不满，上书请求皇上变法，在朝廷里边得罪了不少人，尤其是他提倡重文轻武，这一下把军队得罪了，奏折刚递上去，当天夜里宿卫军和御林军就一起杀到张仪府上，这父子三人让人拖出府外，在大街上当街鞭打，给打得体无完肤，然后这伙士兵一把大火把张府点了，张仪的儿子让他们扔进火里头活活烧死了。两朝元老啊，遭遇如此暴行，这案子一出，举国惊动了。可是朝廷呢，就是找了八个为首的军官斩了了事儿，其余的人一概不问罪，一代名臣只落了一个家破人亡的悲惨下场。高欢看到此情此景，回来之后就跟媳妇儿说了，张大人府邸被烧，朝廷害怕祸乱，连吭一声都不敢，当朝为政者到了如此田地了，这国家的前途也就很难预料了。你们看吧，马上就该战乱了，到时候咱们连命都保不住，这些钱要它有什么用啊？不如现在用这些钱来结交豪杰，将来以图发展。打这之后，高欢有意识地去结交那些有志造反的人，慢慢的，他身边聚拢了一帮志同道合的人。这高欢有眼光，这让他说着了。没过多久，六镇的军民造反了，原因很简单，朝廷不发军饷，没东西吃，高欢一伙人参加了起义。可是您想啊，历史上这么多的起义，有几个成功的呀？而且说这帮人的初衷不是要大天下换主子，他们无非就是抢地盘抢东西吃，给饿出来的，所过之处跟土匪一样，根本不知道拉拢人心。后来这些起义呀、叛乱呢，都让朝中重臣尔朱荣给平叛了，高欢被俘之后也就成了尔朱荣一个部下。慢慢的，尔朱荣觉得这高欢有胆识，在战斗当中勇猛机智，破格提拔他做了一个卫队长。高欢在尔朱荣手下得到了重用，这职位也是一天天显赫起来了。可是慢慢的，高欢发现尔朱荣并不安分，他想要的是北魏的实权。尔朱荣带兵进攻洛阳，北魏实权落在了他的手上。按说臣子叛乱，您做的这份上就够可以的了，一代枭雄曹操到死都没称帝，就是怕戴上乱臣贼子的帽子。可是尔朱荣这个老大粗啊，他不看形势，瞎搞一通。掌握实权之后，尔朱荣生怕大臣们不服，结果连夜把300多大臣都捆起来扔到洛水里去了，还杀害了当朝太后。一下子尔朱荣是臭名昭著。这个时候高欢知道了，尔朱荣这个人成不了大事儿。我要想有一番作为，只能脱离尔朱荣，另立门户。 可是怎么才能脱离这个一手掌握大权的人呢？打这儿之后，高欢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尔朱荣，自己暗中收罗人才。他这点变化逃不过别人的眼睛。有人就跟尔朱荣说了，说高欢这小子不识抬举，您这么重用他，只怕将来您是养虎为患呐。尔朱荣冷笑一声，哼，你们觉得以后谁能代替我继承我的基业呀？这帮手下赶紧回答，这还用说吗？当然是您的侄子尔朱兆了。尔朱荣听到这话放声大笑，哈哈哈哈，错了，你们都错了。我那个侄子是有勇无谋，顶多让他带3000骑兵，军马多了他自己就得乱了阵脚。你们看着吧，以后统领大军的一定是他高欢。虽然奸雄识奸雄，可是他们惺惺相惜又相戒呀。这尔朱荣私底下就提醒侄子对高欢要暗中提防，然后他一道命令把高欢给支到山西去了。高欢立马明白了，这尔朱荣是对我起了疑心了，不行，我这一举一动啊，以后得更加小心。没过多久，尔朱荣被魏庄帝诛杀，临死的时候，尔朱荣再次提醒侄子说，这个高欢呢，要不你就听从他的指挥，要不然你就把他除了，一绝后患，两样你自己看着办。可是这些话尔朱兆根本没放在心上，主子死了得过来奔丧啊。这高欢由打山西一路哭到京城，到了之后抱着尔朱荣的灵位是嚎啕大哭啊，看那样比亲侄子尔朱兆哭得还伤心。这尔朱兆手底下有一个谋士叫慕容绍宗，他看见高欢这般行事，这慕容绍宗赶紧去提醒尔朱兆，王爷，高欢这个人可是一位枭雄，不可留啊，您必须要尽快的斩草除根。这尔朱兆抹抹眼泪，你瞎说什么呀，你看看人家，我叔死了他哭得比我还伤心呢，那就是亲爹死了也不过就哭成这样吧，啊，哎呦喂，我看见他哭我这眼泪都止不住了，太感人了，你让我杀了这么一好人，我怎么下得去手啊？手下人说什么这尔朱兆完全听不进去，反而对高欢印象更好了。当天晚上尔朱兆宴请高欢，酒过三巡菜过五味，这尔朱兆开口说了，哎，叔叔这一走啊，所有的重担可都落到我身上了，我这忙的呀晕头转向的，有一件事情让我特别头疼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高欢放下酒杯，王爷，属下愿为您分忧，有什么话您尽管讲，我会像以前一样继续对你们尔朱氏效忠的。眼下尔朱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当初六镇造反收来的俘虏，这些人被俘之后还是不安分，大大小小又反过20来回，老是不让人安生。尔朱兆长叹一声，哎呀，对这些个俘虏啊，只要他们一闹事儿，我就杀，3个造反的就杀3个，10个不老实的宰10个，一半的俘虏都快杀光了，可他们还要造反，对这帮人我可真是没辙了。你说难道只有把这帮人全都杀光了才能消停吗？这高欢您想想，当初他也是六镇造反的出身呐。听见这番话，心里头打起小算盘了。想当初这帮人可都是我的兄弟，之所以造反，无非是求个吃饱穿暖，不受人欺负。现在当了俘虏，他们还不老实， 这里头肯定有原因。而朱兆手下那都是朝廷的正牌军，平常肯定没少欺负这帮人。如果要是把这帮俘虏都归顺到我的手下，这就好办了。想到这儿，这高欢看看尔朱兆，王爷，六镇投降的士兵反叛不休，可是您不能把他们所有人都杀光了呀。王爷，不如这样，您派一个心腹之人去统领这帮士兵，再有造反的事儿，您就拿将领问罪，不能每回都拿士兵问罪呀。尔朱兆一听，嗯，你说的在理，这样我就不用处处操心了。哎，不行，可是话说回来了，这帮人这么不老实，我派谁能镇得住他们呀？这个时候，酒宴之上，高欢的一个下属，他听出眉目来了，一举酒杯，王爷，合适的人选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呢。高将领去肯定能震慑这帮乌合之众。话音刚落，这尔朱兆还没反应过来呢，只见高欢啪一下，这一巴掌拍在桌子上了，指着下属就开始骂呀，你给老子闭嘴，这太原王活着的时候说什么就是什么，现在太原王死了，天下之事都得听尔朱兆王爷的，你算是什么东西呀？王爷没发话，你先在这说三道四的，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来人呐，给我拉出去。这下属一听，吓得手上的酒杯当时扔地下了，跪在地上啊，磕头求饶，哎呦，属下多嘴，属下多嘴，属下知罪了，王爷您大人大量，您就当小的是个屁，您给小的放了吧。高欢一通的表演，尔朱兆看了很是感动，心说你瞧瞧，你瞧瞧，这高欢对我多忠诚，他属下多了一句嘴他都不依不饶的。这尔朱兆很是得意，一摆手，哎呀，小事儿，小事儿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再说了，我觉得你这下属说的也有道理，这样高欢呐，本王即刻任命你统领六部降军，这帮人你管吧。高欢等的就是这句话呀，一失军礼，属下得令啊。当时这酒也不喝了，马上跑出大营宣布，我受命统管镇兵，都到坟东受我的号令。军令一级传下一级去，第二天高欢立刻赶往坟东去建立自己的统军大营。高欢在军队混了这么些年，终于能有一支直接号令的部队了，力量一天天壮大。这高欢就琢磨着摆脱尔朱兆的控制。没过多久，高欢上书给尔朱兆，说山西今年旱灾严重，军中没有军粮了，我请求班师山东。很明显，只要高欢去了山东，他可就独立了。高欢这个如意算盘能否打得响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